这首《流光飞舞》是来自于电影《青蛇》当中的主题曲。可以说，如果那部电影没有这首歌，也许不会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。当然，这首歌之所以被人称作是杰作，是因为它词曲俱佳。歌曲里面的古筝开场，立刻给人一种光彩流动的感觉。再听陈淑桦的演唱，再看王祖贤和张曼玉的表演，顾盼生姿，骨头发酥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，香港大热门的电视剧《创世纪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未有时变，但人会变，难道证实了天与地无情，说感情难明，感觉无形，谁又可跟我感应？是你用心用诚意对我，然后宇宙里充满了激情，明白我个性，陪伴我最远如梦醒。如果彼此心中有情，如果决定激到宿命，请相信最后能战胜，就凭拼劲可冲出这一个逆境。如果知道真的友情，全天与地间的生命，一股勇气昂然一声，我自有呼应，这心声可得到共鸣，太动听。如果彼此心中有情，如果决定激到宿命，请相信最后能战胜，就凭拼劲可冲出这一个逆境。如果知道真的友情，全天与地间的生命，勇气昂然一声，我自有呼应，这心声可得到共鸣，太动听。如果彼此心中有情，如果决定激到宿命，请相信最后能战胜，就凭拼劲可冲出这一个逆境。如果知道真的友情，全天与地间的生命，一股勇气昂然一声，我自有呼应，这心声可得到共鸣，太动听。 这首《天地有情》呢，也是来自于《创世纪》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演罗嘉良自己的演唱。如果说要凭一个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大奖，我想得主当非罗嘉良莫属，因为他24岁进入影视圈，走星运的时候却已经40岁了，当中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都花在了跑龙套上面。不过上天也许是公平的，所以在90年代末期，他所主演的剧集几乎都是大制作，从《天地男儿》到《家庭风云》到《创世纪》。可能更少有人知道，其实在当年他出道的时候，是因为参加新秀歌唱比赛，而且当时落选。所以刚我们来听到这首《天地有情》，对于罗嘉良来说应该拥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你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当中的片尾曲。 夜阑人静处，响起

霜留面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找痴痴梦幻的心爱，路虽人茫茫，愿身世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处何去迷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，在那崎岖崎岖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人茫茫，丝丝像梦的风雨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国荣带来《倩女幽魂》。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《倩女幽魂》的同名主题曲。在这部电影里面，张国荣和王祖贤已经是风华绝代，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，王祖贤扮演的聂小倩经常称呼张国荣扮演的宁采臣为哥哥，所以后来哥哥这个称呼也成为张国荣的昵称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你听到的是1993年拍摄的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的主题曲，由辛晓琪演唱《两两相望》。 眼若微笑的花，像一番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与月互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，人间放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

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上半段跟你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好像那些歌都显得年代有些久远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些清新的作品，首先是许茹芸《半首歌》。 有时候以为自己是一首歌，美丽动人的画面都是我的。有时候你不会在身旁的音乐变得好遥远，啊啊啦哩嘞，啊呀呀啦哩嘞。有时候想把生命一半给你，我便不用承受你的失去。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相信，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。啊啊哪里嘞，哎呀呀哪里嘞。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半，离不开你任何一个夜晚。哪里哪啦哪里嘞哦，我是这首歌的另一半。 这首歌叫做《半首歌》，来自于许茹芸的第三张专辑。曲风其实是算很新鲜的，而且许茹芸在这首歌里面表现了自己慵懒的嗓音。这首歌的制作人和他的创作人呢是袁惟仁，也就在那个时间段，袁惟仁写下了好几首非常棒的作品，比如说像这首《半首歌》，以及范晓萱有一首歌叫《消失》。如果你听袁惟仁的作品，你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的音乐比较平淡或者平静，很少有激烈的情绪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哭也不闹，可是他有自己的态度，抱着吉他轻轻地忘我的哼唱。 我原来以为幸福的标准是一样，不用存太多的钱也可以有梦想，

回忆在哪里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。有点可惜，回到了你的过去，找不到我的影子，闻不到你的呼吸。这些人有种暧昧的痕迹，和你有过什么关系？你认不认识？如果思念能随时间累积，创造回忆在哪里，让你带我去忘记，直到我忘了爱上过你，我才拿出来温习。你的回忆在哪里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。恋爱的风景过去比现在还要拥挤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，没关系。我的回忆在哪里，让你带我去忘记，直到我忘了爱上过你，我才拿出来温习。你的回忆在哪里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。 在尖叫。

爱什么稀罕，这首歌常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当中，似乎只要是来参加选秀的女孩子，如果你不会唱一两首张惠妹的歌，就不能够代表着自己拥有歌唱的技巧和实力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跟你听到同样是一位天王的作品，她是永远都笑嘻嘻的好男人形象的张学友，一颗不变心。 最后当你走后，心似裂开，天际亦漆黑，似没未来。忧郁加上悲哀，我的心飘进大海，失去目标，更消失所爱。当天跟你温馨，去编织千个梦想。拥抱着天空，看浪涛这样，一起飞上星光，海边跟你静躺，飞进梦中，那管它方向。世界幻变，我始终真心。心似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 张学友带来的一颗不变心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这是李宗盛的作品，但是有太多歌手演唱过，而且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1986年出版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。那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好歌，比如说生命中的精灵，比如说寂寞难耐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。当年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宗盛和张艾嘉，后来呢周华健、莫文蔚还有潘越云和赵传都曾经演唱过。很多人说这张专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历史上最重要的创作专辑之一，而且你可能也再也找不回李宗盛那么义无反顾